去。那一天是流行度很强的一首歌，也是比较典型的杨氏伤感情歌的曲风了。因为歌曲是杨坤本人的一番经历，所以歌曲本身呢是更加的生动，富有灵性的歌曲，有泉水般流畅的优美旋律和感性伤感的歌词，透过弥漫的空气，轻易的可以紧紧的扣住每个人的心弦。说完了这首歌，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把经典的音乐送给各位哈，要请出两位实力派的歌手，一位呢是张学友，还有一位就是林忆莲。我们来听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，以及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。 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？就

之间的距离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。在每一个银河坠入山谷的梦里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，因为你不知道，你也不会知道，失去的就已经失去。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知道这竟是结局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音乐，我是肖辉。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邓紫棋的《后会无期》哈，这个韩寒执导的电影《后会无期》的同名主题歌。《后会无期》呢，这由邓紫棋来进行演唱之后，一经推出呢，就迅速的窜红，好评如潮。很多的人以为这是一首原创歌曲，其实不然，这首歌呢是翻唱自美国的著名乡村女歌手的一个作品哈，在1963年发表的经典歌曲。不是每一个人在你后悔以后都还能站在原地的等你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被伤害过后可以选择忘记。人的感情呢，就像牙齿一样，掉了就没有了，再装也是假的。友情也好，爱情也罢，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再等等，往往等来的结果都是失望，是痛苦，是意外，是惊喜。为何不当下经历？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说的这点有些伤感哈，我们来听接下来的两首歌，张靓颖《如果这就是爱情》，以及蔡琴、张三的歌。同样伴随着这两首歌，我们结束今天的30分钟的陪伴。 爱情本来就不公平，你